时的距离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

越唱越觉得苦涩，让人泪流的歌怎么忽然间那么多，一个人唱情歌，唱的是魂又落魄，怎么两颗心那么轻易就被伤了说。我们到底怎么了，那么久都不曾联络，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，我们到底怎么了，怎么彼此变得沉默，是你只想着解脱，还是我犯了什么错，一个人唱情歌，越唱越觉得苦涩，让人泪流的歌怎么忽然间那么多，一个人唱情歌，唱的是魂又落魄，怎么两颗心那么轻易就被伤了说，像泡沫一碰就破，不想再唱情歌，不愿再唱情歌，只是受伤的多情的人又多了一个，你和爱会不会还有机会从我世界经过。 陈楚生早期作品都带着形单影只的孤独感，那这首2009年发表的《一个人唱情歌》选自他首张专辑《冬去春来》，凭借这张专辑，陈楚生获得了2010年度中歌榜内地年度最佳创作歌手。对于慢热的陈楚生来说，2009年到2010年是高速运转的一年，这当中推出了一批律动影视专辑《影之传说》，同时还举办了首场个人大型巡回演唱会《有形有音乐》，为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演唱的主题曲《山楂花》也成为2010年中歌榜年度金曲。在听完这首《山楂花》之后，稍后我们还可以听到《影之传说》当中这样一首《梦中的蔷薇》。 走过了这一片青草坡，有棵树在那儿等着，他守着你和我的村落，站立成一个传说。山楂树开满了花，落在你羞涩脸颊，山楂树开满了花，我等你一句回答。可是我先我亲爱的，你要好好的，在时间的尽头，你定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，微笑着。 伤我最后碎成粉末，也有你为我而活。只要我还能被你记得，我就是不朽的。山楂树开满了花，想你在对我说话。山楂树开满了花，指引你带我回家。可是我先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，微笑着。可是我先走了，纵然太不舍，别哭我亲爱的，你要好好的，在时间的尽头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，微笑着。睡在梦里的蔷薇是不是很美，一日不见太阳光，会不会等到天黑？我想你在月亮上，轻轻沾湿妩媚，却看见你在拼命呼吸，想和阳光来亲密对嘴。 让我掉下眼泪的

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猴哥，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今天夜间天气晴朗，风力有所减弱，气象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。预计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只有12度，天气很凉，外出或晨练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。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，适合户外活动和假日出行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2-3级间4级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5%。明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偏北风4级左右，阵风6-7级，最高气温2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 同仁堂路边酒，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。家宴席间举杯祝福，让温馨和健康常伴。合家欢聚，共饮路边。 下面是专阴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专阴气象指数为5，适宜您穿长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1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，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在双节期间，一边游园一边听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乐迷们可以关注在长阳音乐主题公园举办的2018麦田音乐节，吴青峰、徐佳莹、陈丽、薛之谦都会到场，还有颇受民谣少年们喜欢的房东的猫和花粥等音乐人。9月23号到24号在音乐声中过一个快乐的中秋。另外，明天莫文蔚将在工人体育场举办角色巡回演唱会北京站。今年是莫文蔚出道的第25年，莫文蔚却说自己的人生刚刚开启下半场，依旧出新歌开巡演。9月30号，2018张韶涵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将登陆北京站。在红遍大江南北又经历低潮之后，今年已经36岁的张韶涵站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重新回归，一首阿刁惊艳了舞台。将演唱会命名为旅程，也是张韶涵对自己工作18年的一个总结。最后来关注，在节日期间，石景山游乐园将举办以欢聚摩天轮、双月闹中秋为主题的中秋活动，和以盛世迎国庆、欢乐在金秋为主题的国庆活动。从昨天起到24号，游乐园开设夜场摩天轮空中赏月活动，游客可在直径88米摩天轮缓缓移动中感受城市璀璨的灯光和天上的明月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本周情歌特辑，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陈楚生。在2011年，整个行业开始盛行造型之风，较为内向的陈楚生也做了一次冒险，造型上挑战了复古的卷发，尝试穿高跟鞋，而专辑主打是走复古路线的影。那这次转型呢并不成功，日后他又回归到非常简单自然的风格。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情歌《爱情是否依然》。 这是一座不属于谁的城市，每天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，繁华背后太多人已经迷失，于是我们都学会相互掩饰，总是怀念车塔落叶的日子，回忆

摆动，我感觉有风。你是否曾经像我一样，清楚地醒在梦里，看到一千个沉默的感觉到你，当你的眼神穿越我，我知道你离我不远，我可以知道是你，当你的呼吸轻轻传送，我感觉有风。你是否曾经像我一样流泪，对着遥远的星光，看到星星上一千个自己，在泪光里笑着笑着流泪的自己。走吧，走吧，人会变的，路还是宽阔的，就走吧，走吧，做出自己的选择，一路风景都过了，想说话又沉默了，走在一起冷冷的，爱人不爱了。还是宽阔的，就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做出自己的选择，一路风景都 都过了，想说话又沉默了，走在一起冷冷的，爱人不爱了， 飞在推出的时候，很多人在猜女主角到底是谁。其实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想为你唱首歌》，只是副歌的哼唱 Frey 的发音和飞飞非常的像，于是便改名为飞飞。当年陈楚生凭借稳定的发挥、扎实的唱功，让他在一众快男当中脱颖而出，摘得冠军。在沉默几年之后，他签约到了新公司，并推出了一张 Live 专辑《七分之一的理想》，并向歌迷承诺唱足70年。这一时段最后，我们就来听今年在我们榜单上出现的这样一首《一夜》。广告转身回来，接下来在经典绽放环节，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朱静熙。我们稍后见。 这一夜是伤心夜，才与他说再见。这一夜是孤独夜，半瓶酒和半支烟。他轻盈的脚步在霓虹下起舞，燃烧了整个黑夜。我灵魂被他摆布，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。这世界，我爱这音乐，我爱这世界，我爱今晚的一切。来吧来吧去跳舞，让你自己再孤独。来吧来吧去跳舞，跟随放肆的队伍。来吧来吧去跳舞，忘了所有的痛苦。来吧来吧去跳舞，生命难得再孤独。这一夜放纵在跳舞，这一夜危险的夜，别人寻找着猎物，跟随着音乐脚步在霓虹下起舞，燃烧了整个黑夜。我灵魂被他摆布，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。哎，来吧来吧去跳舞，让你自己再孤独。来吧来吧去跳舞，跟随放肆的队伍。来吧来吧 诚意巨献，精美绝伦的传世之作，独具匠心的奇幻梦境。10月11日至14日，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，唯美再现古典芭蕾舞剧《睡美人》，全新舞美国际首演，十位首席齐聚亮相，雍容炫彩华贵，浪漫足尖演绎经典童话，恢宏场景点亮19世纪芭蕾之光。 走了那么多地方，最圆的月亮还是家的方向。中秋节回不了家，让桃花季把美丽和健康带给他。

是我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，到去火中的我仍旧燃烧着，我连难改都有错，仍旧燃烧着我，戒烟的戒烟，我黑暗中一个人在战斗，被惩罚的双手仍旧燃烧着我，那边的那边会被烈火水就受不了，让我的灵魂有人歇斯底里绝望的沉沦，有人默契到奇迹的发生，却没人能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，还有谁记得曾经的理想，狂风骤雨之后还能继续保持信仰，穿过漩涡去寻找最后的真相，不管结果会不会更令人彷徨，我暗路里太浑浊，但偏偏不是我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，到去火中的我追逐燃烧着，我难改都有错，追逐燃烧的我，戒烟的戒烟，我黑暗中一个人在战斗，远处燃烧的我，那边的那边会被淹没，远处燃烧着我，远处燃烧着我，你们该都有错，你们该都有错，远处燃烧的我，戒烟戒烟，我戒烟戒烟，一个人在战斗，惩罚的双手，分不清现实或梦境，我们的对白和呼吸，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，从此不再离去，再拥抱我一眼，再拥抱希望，我自己不再不是我一定要握紧，也想就这样放过自己，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，属于那一个人，过安稳的人生，再拥抱 要握紧，也想就这样放过自己。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，属于那一个人，过安稳的人生。再拥抱我一夜，再拥抱我，再温暖我一夜，再温暖我，多么希望 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第十一期榜单上以空降季军的身份上榜，最终取得十周榜龄最好成绩冠军的优异成绩。这是来自于朱婧汐的词曲，张信哲演唱的《不再》。朱婧汐给这首歌赋予了沉静唯美的气质，而张信哲恰恰是中文流行歌坛诠释情歌最好的歌手之一。两个人的首次合作也让音乐有了奇妙的化学反应，空灵曲风诠释了无尽的思念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朱婧汐和另外一位前辈的合作，陈明在年初发表的专辑《在未知命运的河流上》。这首主打歌由朱婧汐作词，曲世聪作曲。河流， 飞在天空的人啊，是离开还是回家？潜入呼吸的蔚蓝里，会害怕牵挂，习惯漂泊的女孩，没想过为谁停留，在拥抱和回首之间，怕莫被亲吻长久。想要暂时忘记不安，俯瞰城市和山川，才发现开始思念这大地，哪里有你的存在。这样的一直走，冒着目光从来不回头，却在知我过后突然找到停下的理由。当我双脚 的一直走， 老狼独一无二的声线，赵照写出的民谣摇滚的旋律，以及朱婧汐交出的富有诗意的歌词，就是在2016年登上中歌榜电影《捉迷藏》的这首主题曲《漂浮的家》。我们像离宫的箭，失去归处的飞蛾，家是什么？不在半空的灯火。无论是在80年代出道的张信哲，还是90年代随着内地原创流行音乐一同起飞的陈明和老狼，朱婧汐可以和这些前辈合作，也是对个人作品的一个肯定了。当然了，很多年轻的歌迷认识到朱婧汐，除了她的音乐，还因为这样一个人，她就是鹿晗。

这首歌是2013年朱婧汐和与飞门乐队合作的，这首歌叫做茄子。那这来自在主唱蒋凡隐退之后乐队开展的与飞门加计划，在多位合作的女歌手当中，朱婧汐无疑是拥有最唯美空灵的嗓音。2014年她的第二张专辑以梦为马发表，当中的这首主打歌寂寞烟火也在这一年登上了中歌榜。 已经要习惯一个人生活，一开始不就是一个人生活，我的房间，你最爱的角落，那本你没读完的书还在原地放着，我就 想要去拥抱未成真的梦，迷失的黑夜途中，只要想起你就点亮了星空。热浪的直吹忘不掉港口，歼灭的花火的不断彩虹，你就是我心中永恒的天空。 作词人朱婧汐的作品能够给年龄跨度超过20年的不同歌手来演绎，而作为歌手，这位来自彩云之南的女生也跨越了语言的束缚。刚刚听到的是在今年年初她在美国首发的英文单曲 Shadow 登上了 Billboard 的公告牌 Top 40 流行指数榜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收录在今年5月份发表的一张音乐合集，叫做《布谷鸟》。 其中收录了12首来自未被发掘的音乐人的创作，由朱静熙、倪安东等歌手来演唱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由韦谷谷作词、水木云谢作曲，朱静熙演唱的《等着我回来》，两位创作人也在歌曲当中担任和声部分。感谢各位收听这个小时的中歌榜之经典绽放，明天的节目当中全新一期榜单即将揭晓，也请关注朱静熙参与作词的《盗火》在内40首榜上歌曲的全新排名。你好，我是耿桦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塑造的景致可有多少变改，仍然写生一管的天晴吗？并没有偷水给你照料心体平安吗？家中的春雀可有更新插花，门时身边紧急需带着那20里即将到家，仍不惜敢去念挂。承认我紧张过分，承认我吸取你热吻，没有相拥的数日，如肩山秋的冷感。承认你风吹笑中吸引，谁如你安静一世共你安稳，各装在护吻。单身机厅里可有一本正经，想我不紧断吗？成10里即将到家，仍心惊胆战念挂。承认我紧张过分，承认我担忧你热吻，则感的素日唇边枯干怎去忍。承认我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一段梦幻这么接近，偏偏承认我紧张过分，承认我担忧你热吻，像座真正的素日，谁肯束臂得太紧。 世界著名芭蕾舞团诚意巨献精美绝伦的传世之作，独具匠心的奇幻梦境，